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417集《菩提》。 琴音铮声，余绕不绝，姚文宇抬得很慢，腕间的红线晃在袖口，他把手指拨到泛红。乔天阳摁住了弦， 漏了。 说罢不待姚文宇问，就在姚文宇的手边拨了几下弦，可是姚文宇仍然记不住，乔天阳便带着他的手拨弦。姚文宇抬眸看着他，问， 你以前这样教过别人吗？ 乔天阳掌心很烫，他笑起来还是落拓不羁，看姚文宇一眼，答道， 教过很多。 那就没有一个人告诉你，你握得太紧了。 也许有人说过，但我都不记得了。 你忘得很快。 姚文宇手背逐渐也热了起来， 这是好习惯。 乔天涯回看姚文宇，在这短暂的对视里，忽然探过身，隔着小岸吻到姚文宇的唇。庭院里的叶簌簌地掉下来，落在乔天涯的背部，他抬手固定住姚文宇的下巴。姚薇是苦的，姚文玉也是苦的，这份苦窜在唇舌间，滑到胸腔里，变作了锥痛。乔天涯觉得痛，也觉得姚文玉痛，他在吻里抚摸着姚文玉的面颊，就像从来没有碰过圆桌，要在此刻弥补自己。 你有话要对我说吗？ 乔天涯停下来，跟姚文玉鼻梁相碰。 你撒谎。 姚文玉苍白的脸上笑了笑， 我是你第一个学生。 乔天涯也笑了。 乔天涯。 姚文玉抬指碰到乔天涯的眼睛， 人生不求大功德，平安顺遂，富贵乐，我祝你功成身退，长命百岁。 乔天涯神色不变，眼眶却红了，他说， 怎么不祝我必得良缘，子孙满堂。 姚文宇不想说， 你也撒谎，你早就会这首曲子了。 愿着今生负你三月月。 姚文宇收回手， 无憾了。 风拂动他们俩人的袖袍，明明挨得这般紧，却又离得那样远。 朝廷下的禁令也挡不住许多的闲言蜚语甚嚣尘上，街坊巷道、楚馆茶楼，所有人都在讨论女帝身世。城门封锁，可是流言仍旧传到了八城，正在弥漫向绝西。 尽快让督军封门。 明礼堂议事时，孔丘道， 消息不能乱传，太玄闹得不成样子，督军也得去管，程璧是老臣，知道分寸。 邵程璧跪在御案前，他新着的官袍合身，就是头发白透了，看着不像武将。他声音很哑， 学生闹事不是头一回，轻重不好把握，就怕冰到了跟前，反倒火上浇油。 那也得管。 曾玉站起来，他是言官，自然明白厉害。 众口铄金，机会销骨啊。 李建廷昨夜没睡，坐在御案后边喝宴茶，几口喝完了，道， 朕问心无愧，但是此次流言起得蹊跷， 那张纸究竟是谁写的？刑部到现在也没有头绪吗？ 四处都在誊抄，也不知道是谁的手笔， 自己是无处可查。 薛修卓看向曾玉， 但是曾大人，再仔细看看这篇文章。 曾玉昨夜看到纸张就五内如焚，哪有时间仔细看？此刻听薛修卓这么说，把文章又接到手中看了。他看了半晌，忽然站起身，端着文章走了几步。 几年前让去都纸贵的文章是查实窥探，我看这篇文章和查实窥探像是出自一人之手。 孔秋隐约记起这么个人，犹疑道： 是不是那个 利比高神威？ 曾玉转回身： 是高仲雄啊。 高仲雄眼高手低，在去都当韩进的幕僚，结果搞得八大营被萧迟也溜着打。当时韩城要办他，他在丹城苟且性命，谁能想到最终会投靠沈泽川。 当务之急不仅要遏制流言，还要尽快说服大帅出兵。沈泽川坐拥中国120,000守备军，论兵力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硬拼。 朕已发诏给启东，要东烈王出兵跨过天飞去，直击登州。 中伯无援兵，沈泽川调遣端州守备军到磁州，又留下锦衣旗驻守端州，樊登两州难免空虚。 先不必慌张， 陈真说， 中伯守备军也是新建的，沈泽川如今能拿出来的只有敦慈两州守备军，他连茶州守备军都不敢轻易调动。程璧，40,000督军听你调遣，我们与沈泽川实际上是旗鼓相当。 朕担忧沈泽川还有后招。 李建廷起身来扶少成璧， 如今朕只能把去都托付于少总督。 老臣自当粉身碎骨以报圣恩。 少成璧跛着腿， 事不宜迟，老臣今夜就策马出都赶赴丹城，但临行前老臣有一事相求。 李建廷看着少成璧苍老的面容，不知为何忽然心潮起伏，他扶着少成璧一时情动道： 此战凶险，不论成败，只要朕还在，必定会替总督沉冤昭雪。 老臣老了还能为国尽瘁，便已经是圣上宠眷，其他的能则成，不能也罢了。 少成璧神色庄重： 老臣请求打开春泉营的军备库。 李建廷微怔： 春泉营配备铜火铳，老臣想带这批铜火铳走。 朕准了。 李建廷随即转过身，换风泉拿酒，亲自替少成璧倒了一杯，道： 朕在去都等总督凯旋。 高仲雄割下笔，对杨文玉说： 依袁卓之见，去都要怎么打这场仗？ 先凭流言，再劝说大帅出兵。 杨文玉转动四轮车，到桌子的另一头，推开地图。 少成璧镇守丹城，薛修卓定然会拿府军的身世做文章，他也要师出有名。 樊登两州还留有40,000守备军不假，但都是新兵，只能等霍凌云赶去支援。 周贵有些发愁，又有些感慨。 薛修卓归田于民，在丹城声望极高，朝廷若是搬出省尉，我们也不好还手啊。 孔领便道： 他们恩师三城，我们惠及六州，府军攻锤三境乃是实际，绝非新地能够比较的。查实和防线也是我们联合李北和启东打下来的，二爷又有平定边郡、东进大漠的赫赫战功，论业绩中伯李北无可匹敌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